月中旬，他们去了多伦多，月底又带着季彤来到纽约，这回快开学了。茱莉亚音乐学院位于林肯中心，艺术氛围十分浓厚。他们在不远租了套公寓，还请了个华人阿姨料理家务和照顾怀胎两月的季彤。周回空闲时间便带季彤散步、逛街、打打网球、高尔夫等，或是去音乐厅、歌剧厅看演出，逛逛公园、艺术馆、博物馆。他去上课的时候，季彤在家无聊便画点画、看书、看电影。他还报了孕妇瑜伽班和插画课，放松身体和心情，小日子过得平淡且幸福。晚秋，季彤买了台缝纫机，他想给孩子做点小衣服。周回坐在旁边黏着他，不时摸摸他隆起的肚子。你这样我不好动了。周回不理会，仍旧抱他不放。 我也要衣服。 季彤拿起小衣服在他身上比划比划。拿去穿吧。 我太大了，怎么办？ 那你只能缩小点儿。 好难啊。我不管，儿子有我也得有。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？ 女儿更好。 季彤在小领子上绣了个笑脸。说不定是双胞胎呢。 双胞胎不好，肚子大了累，再说了一个就已经跟我争宠了，两个还得了？明天再弄吧，该休息了。你最近总是熬夜。 还早呢。周回将他横抱起来放到床上拥入怀中。 那就躺着跟我说会儿话。怎么叹气了？ 好想立马生出来，然后去胡吃海喝、骑马、跳伞。 还早呢。 周回俯身在他肚子上亲了一口，耳朵轻贴上去，沉默着没动静，忽然兴奋地说， 嗯，动了。 叫河山吧，周河山。女孩叫周河川。季彤手埋入他柔软的头发里，周回一时沉默，挪到床头轻拥着他。 好。 周河山在中国出生，两家长辈全来了。从出生到过了整整一天，周回连抱都没抱孩子一下，他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季彤身边，几乎隔几分钟就会问他刀口疼不疼。于娜把宝宝硬塞给他，周回不太会抱孩子，两只大掌小心拖着，像捧了个炸弹似的。季彤躺在病床上看着，好笑得很，可他又得憋着，怕扯到伤口。晚上周欣亲自煮了些吃的带过来，还分了点手工小饼干给护士，闲来聊天都夸他这个小女婿疼人。自打儿子出来，周回就没合过眼，白天盯着季彤看，晚上盯着孩子看，越看越喜欢，越看越满意，时常忍不住去勾勾他的小手，点点他的小鼻子，把孩子弄醒了哇哇的哭，又手足无措的乱哄一番。季彤因此总被吵醒，次数多了气上来就会凶他两句，周回委屈巴巴地夹在他们间，一句不敢回。直到周和山一岁，周回的腰杆才硬了一些，拎着儿子的衣服就丢到一边，然后抱着他的女人缠缠绵绵。为了争宠，他甚至把周和山送去了加拿大，给于娜和周真荣养着，直到四岁才接回国。从那以后便一直在中国学习生活。周和山长得像季彤，身高像周回，大手大脚，九岁的小孩窜到1.56米，阳光帅气，还总是像小大人儿一样一本正经地跟常来家中玩的好友抱怨。 我的家人两两配对，爷爷奶奶一对，爸爸妈妈一对，嗨，我就像个捡来的。我想我也应该带个女朋友回来，我有点喜欢我同桌。 22岁， 周回将国籍改了回来，24岁，他在中国19个城市巡回演出，所得收益全部捐给了贫困山区。25岁，他与季童去草原住半年多，还学会两样蒙古族乐器。从27岁起，周回便很少外出演奏了，更多的是做编曲，以便陪伴家人。逢周和山寒暑假才会带着他去加拿大同爷爷奶奶同住一阵儿。每回来农场，周和山就像匹脱缰的野马，有着爷爷奶奶的庇护，更加放肆地到处撒欢，一会儿追着牛羊跑，一会儿跳进水里摸鱼，一会儿又带着几条狗窜进树林里，半天不见踪影。周真荣看着这上天下地的大孙子，常常奇怪， 彤彤安静稳重，周回小时候虽然皮了些，倒也没这么疯，也不知道这孩子随了谁呀、啊、 男孩子皮点好，大了自然就消停了，到时候啊，想他缠着你闹腾都没机会。 一来父母这儿，周回对周和山是彻底放养，和儿子各玩各的，互不干涉。傍晚，他和季童骑马回来，遇到周和山在河边和狗一起刨坑，季童懒得下马，吩咐周回，你去看看他和肉肉在干什么。周回下马走过去，拎着周和山的后领把人腾空拎起来。 你在这刨什么坑啊？ 抓虫子，好大的虫，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 我看你挖坑挺厉害啊，明天去布朗叔叔家帮他种地。 我才不去。 周回直接把他扔进河里， 洗干净了出来。 肉肉见周和山掉进水里，赶紧冲下河捞人。周和山水性好，两下翻腾上来。季童骑在马上停在岸边看他，和山玩一天了，回家看书。比起父亲，周和山更怕季童一点，好歹周回偶尔还会带着他玩，可季童就不一样了，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上，他都要更严厉些。